不过我今天还兴奋的在家里，因为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哇，这个太神奇了，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啊，是吧？不用学习，直接大脑输进，直接把这个知识点输入到大脑当中。我妈就说了啊，是吧，睡上一觉就可以把知识直接输入到你的脑子里面去啊。哦，但女儿哎，看来下辈子高考你还可以睡着过哈。是的，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但时间让我们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闯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在手里牵连。 只是怀旧，无法怀念，只是何时回忆不会再见。还好爱不会亏欠，从你的身边看到我的弱点，只是怀旧无法怀念，逗留伤口上的感受脸，在遗忘之前让我怀念那曾经不顾一切的我。或许会不会再见，还好爱不问亏欠，从你的身边找到我的缺点，明知花旧不再怀念，你够一定爱的更少年。 接着来，情人梦时你却冷漠地走开，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今夜见你已经陌生，旧情不在，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远走的你回心转意归来，漫漫岁月带着欢笑悲哀，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情难

法国大选呢有一个候选人叫菲勇，他最近呢是被法国司法部门正式调查了。为什么事儿呢？他曾经他的老婆哈在这个政府部门呢也是工作过，但是工作的比较少你知道吧，所以呢他是被指控说曾经用公款为承担少量工作的妻子发出了数十万欧元的薪水，所以他工资发高了对他老婆来说。那目前呢你要知道法国大选第一轮首选投票还不到六周的时间了，然而这个菲勇这位候选人哈正式被司法部门提起正式调查，而且他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撇清自己的关系。另外呢你知道要到了这一步，很多候选人就开始要有退选的这个举动了哈。但是这位法国前总理就是这个菲勇哈，他拒绝退出总统竞选，而且呢当天他的团队还有一些党内支持者对司法部门的决定反应是切切切，就很亲密的这种感觉，说哇我们这个竞选会继续的，我不会退出的。反正法国大选这也是喷血的事情不断哈，但是法国司法部门对菲勇这位总统候选人提起了正式调查是吧。我跟你说啊，以我对美国大选就去年美国司法部门对希拉里的两次正式调查的经验来看哈，我觉得法国司法部长要升职，如果不是菲勇当选的话。 小眼睛有点不理你，努力睁开眼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注意 心一心有你，猜忌你的隐形眼睛，它已经和宇宙交织。 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都看过泰坦尼克号哈，但是泰坦尼克号的遗址，就它沉船沉到海底之后，那个遗骸找到了之后呢，就从来没有，几乎没有游客去过。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明年夏天开始，2005年以来，这个遗骸被找到之后，首次游客可以潜水到泰坦尼克号的遗址去观光啦。当然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去的啊。这个旅游观光呢，是由伦敦的旅行社叫 Blue Marble Private 他们提供的啊，这个泰坦尼克号的8日游，重头戏就是要跟这个遗骸亲密接触。然后行程呢，这次旅行他们只招8个游客，所以你想想很贵的，每个人将近11万美元。那怎么弄呢？这个旅行哈，首先是，旅团呢将从加拿大的这个一个地方乘坐直升飞机或水上飞机，然后到达乘船的上方海面的一个探险支援艇当中。进入支援艇之后呢，首先你要游客有一两天的时间适应这个新环境，然后适应过程当中，这个船员啊，或者是探险嘉宾，还有科学家探险队员，也会给这个游客讲解这个探险这艘船的工作原理。旅程的3到6天是最激动人心的，因为这几天当中，如果条件天气允许的话，他们可以将有3名游客登上他们特别设置的一个潜水艇，然后潜到泰坦尼克号的残骸那边去观看。有没有很激动？我听说这个下到这个残骸当中去啊，有特别激动的游客就说 Jack Where is the diamond? 海洋之心在哪里？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披星关怀，1033听若有情。

别大，哇，怎么到处都需要钱呢？于是呢就开始追求财富，哇，心理负担好重啊。 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老婆说，哇，你一个挣钱挣的也太不知道休息了吧，来喝杯牛奶继续加班。当然了，老婆韩梅梅也是知识渊博哈，就解释说了，我老公的这种现象呢叫做阿弗鲁恩扎。什么叫做阿弗鲁恩扎？阿弗鲁恩扎这个词呢是由 affluence 富裕和 influenza 流感这两个词拼起来的，叫阿弗鲁恩扎。这个词叫做富裕病，几个意思呢？Well, 富裕病 affluenza, it's a painful, contagious, culturally transmitted condition of overload, date, anxiety, and waste resulting from the dogged pursuit of more. 那富裕病呢，其实就是指，你想得到更多，然后导致你的负担很重，压力很大，负债累累，焦虑症，浪费。那这种状态呢也会让人很痛苦，当然这种状态还是可以传染的，也会在社会当中蔓延。所以英国的心理学家叫做 Oliver James, 他就说了，在消费主义国家当中，较高的精神失调比例也是对这个财富的过度追求的这么一种结果。那他把这个富裕病定义为那种给予金钱、财富、社会地位、个人外表及名誉高度的重视以及过分重视。不过李雷说，老婆，既然我都得了这个阿弗鲁恩扎了，富裕病了，我怎么样才能治好呢？老婆说，老公，等你真有钱的时候你就好了。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点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你兄弟坦白。 雪雷陪着你一路上瞎聊瞎扯。首先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法国啊有一家独立书店，这个独立书店呢最近火了，因为什么事火哈？我们知道国外有一个类似于我们 Twitter 的东西叫做 Facebook 是吧，但是 Facebook 其实跟 book 跟书籍是没有多大关系的，Facebook 就是一个大家上传自己的美照然后互相可以一块约着出去玩的东西有点像像摇一摇呢。OK, anyway, 那这个书店呢其实就把脸书 Facebook 这个词赋予了新的含义。怎么个含义啊？他们因为他们的店员非常，书店的店员啊很会玩，他们在上班时间啊就躲在他们书店的洗手间里面或者是书店里头，然后拿出几本书来可以摆出一些滑稽的造型，然后把这些造型放到 Facebook 上面去，跟大家一块分享。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们这个店员当中有一个女店员非常的漂亮，叫做莎莲，哎呀，很法国的名字啊，很浪漫的名字。那她呢就拿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关于吸血鬼的，所以它的封面上就是画的就是吸血鬼，但是不是吸血鬼的全部人脸，而是那个嘴巴还是血盆大口张着。于是呢他就把这个书拿起来，封面遮起自己的嘴部，你知道吧，感觉整个画面拍出来就像那个封面上的嘴就是他的嘴一样，然后而且他当时拍照的时候涂的是那种鲜红的指甲油，所以整个也是增强了这个视觉效果。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员工呢恰巧穿着一身纯白的衣服，于是就找了一本书叫做女王，就英国女王啊，这本书自传书。那这本书的封面上呢就是女王的头像，女王呢上半身穿的也是非常白的衣服，很优雅啊。于是呢这个员工就把这本书挡住了自己的上半身，然后感觉就是哎，下半身是他自己的，上半身是书当中的女王的头像，很有意思啊，都可以以假乱真。所以呢因为这两个员工特别会玩，把这些照片放到这个 Facebook 上面之后哈，彻底火了，而且这个书店也火了，你知道吗？不断的有人到这个书店去，哎，然后去找各种各样的图书，拍各种各样的姿势的 Facebook 的照片。目前呢，已经有40000多名的粉丝了，是不是很牛？哇，这太有意思了！我今天也是在办公室里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们老板就跟我们说，真的啊。他们员工这么会玩啊，你看看，你们同样都是员工都好玩，怎么差别这么大呢？看来我还没火是吧？是这样，我们主持人就纷纷跟老板说，你看你如果想让我们火就放假让我们出去玩啊。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翻越了一座山，流浪了多少城市，弹动了几段的爱情，才了解现在的自己，打翻了几个抽屉，删了不删旧的讯息，明白了是晴是雨才能够遇见了你，你给我的一切纯属意外，就算我躲起来也被掩埋。 Why? I don't know why。都不再精彩，我越是崇拜你给我的世界，是生意外，就算繁华停摆我也被宠坏。 Oh why? I don't know why。 我在你的屋檐下的那个女孩，只对你慷慨，只对你依赖，I think you're right.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依托机关作风建设，大力提高工作执行力和服务效率，燕郊政务服务中心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简化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打造出廉洁高效、管理科学、服务规范、监督有力、功能齐全、便民利企的优良政务服务环境。进驻23家职能单位，始终推行一厅式集中办公、一网式协同审批、一站式便民服务，把常态化的机关作风建设与绩效考核同步推进。在燕郊政务服务中心，电子监察系统成了人员监管以外最有力的武器，成为作风建设一只无形却又无时不在的抓手。在严格管控岗位违规行为、强化窗口岗位责任监督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作风建设为核心，燕郊政务服务中心把优质为民服务提升为工作人员的价值导向和境界追求，在坚持首问首办、一次告知、限时办结、公开承诺、责任追究等制度的基础上，除了每个窗口还设置了评价器，实行一室一评制度，还单独设置了2台满意度评价触摸屏，办事群众可自主选择评价方式对窗口服务进行监督，实现了评价操作与窗口办公区的分离。2016年，燕郊政务服务中心受理业务达到449531件，办理449515件，办结率为99.99%，超时办结率为0%，服务对象满意率为99.98%。中心历年累计接待服务对象达115万余人次，受理办结各类业务108万余件，收到群众表扬信661封，仅其263面。近日，我市召开工商联总商会主席会长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孟海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工商联要抓准结合点，找对落脚点，切实发挥好工商联在非公有制经纪人士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中的主渠道作用，认真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团结教育、协调关系等职能，引导全市广大非公有制经纪人士真正肩负起新的历史时期赋予的历史使命。工商联的各位主席会长要起到模范引领作用，在立足自身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影响其他企业的发展思路，促进我市民营经济的与时俱进和跨越发展。同时，工商联要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凝聚人心的能力和服务发展的能力，切实在强化服务中有所作为。会上，市工商联主席石克荣传达了全国两会精神。与会同志就全国两会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日前，我市召开房地产市场管控暨中介行业管理工作会议，副市长李海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各房产中介机构要自律守法经营，严格执行好各项调控政策，确保楼市平稳有序，绝不能出现市场发展过热、价格增长过快现象。要以此次房地产市场调控为契机，积极整改自我约束，全面落实好各项调控措施，进一步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各职能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全面开展好房地产中介违法违规专项治理行动，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员，要加大查处力度，依法依规顶格处理，对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的，要取消签约资格，处以罚款。中介机构驻企监督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监督，及时纠正处理中介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要加强社会监督，设立举报电话，对群众的举报和投诉，以及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曝光的违法违规行为，要高度关注，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致广大市民的一封公开信。广大市民，为建设文明城市、净化城市大气环境，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市民响应号召，用文明、节俭、安全的方式祭奠先人。市综合执法局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一、

谁说能诋毁我的幸福，我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说，怎会你如矫健的回忆。 I just can't help 跟着你恐怖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就算别人说我不清醒，我却宁愿情不自禁。 I feel so warm It's automatic 天堂的距离那么近，谁说能体会我的幸福，我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明，给你无条件的回应。 I just need you只为爱活着的人，谁会比我幸运？情不自禁，我不要清醒。Oh, oh, yeah, I feel so Mr. Bear 说我想学吉他可以装，所以走在路上啊，把吉他背在背上是吧，那个感觉那个调调真的很文艺的，关键是能不能先换张脸。小小姐姐留言说我想学武术成为女汉子，那个是这样，女汉子其实不用学武术的，女汉子只要你不会装就行。 我有一首歌，请你听一下，你在那个夜晚风雨的陪伴下带幸福回家。我有一个梦，听一下，梦见在玩耍，还有21世的木马，想问你好吗？好想好久没回家，只想知道妈妈过得开心吗？

这公平虚荣，还有一点连成一生。